朝鲜电影制片厂先进摄制完成了故事片《我们家里的故事》。故事片通过一个芳龄姑娘收养一些没有父母的孩子，对他们给予亲骨肉之情和深切关照的形象，以真实感人的艺术画幅再现了充满在我国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暖情和我国新一代青年美好的思想精神境界。